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七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诺斯 啊，这是我们的第七季的第七集。 嗯哼， 那大家的近况还好吗？ 不好。 因为你刚刚看完棒球吗？ 没错。 哎，中华队有多久没有赢韩国？ 西元前好久哦， 我记得 应该也还好吧， 是好像从我有看篮棒球的印象好像就没有赢过了。 没有，少来了。有好不好， 有一次啊，应该是2002还是零几的时候好像有赢过一次。 嗯，有那么久吗？ 2004 2008有一次他们去那个哪里比赛，土耳其还是哪里，反正就一个欧洲国家，亚锦赛，雅典啊，雅典那边他们有拿到那个、啊、冠军啊。 那1992年的那个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中华队拿银牌，应该有赢韩国吧？ 应该有赢吧？算了啦。哦，等一下，中华队虽然说在我们Focus 的国际赛是没有赢过韩国，可是在那种大学生啊，还是那种大专奥联大专的棒球就有赢过啊。嗯， 是不是看到韩国腿就先软了一半？ 不可能，我否定这种说法。 那没道理，都是亚洲人啊，都是黄种人啊，基因啊，体格啊，应该不会差太多吧？人口总数应该也不会差很多啊。 嗯、 那训练方法应该也不会说差那么多吧？ 最近 PTT 我看到有一个版主啊，他做了一件事情， 嗯、 他把像我们这种回答、这种类型的回答，就是你有个人主观的看法，事情可能更复杂的东西，所以他把它禁止回文了，你知道吗？ 哦，禁止回文。 如果你再回这种文章，我就把你丢水桶。所以我们不是这个方面的专业，我们讨论出来的答案也未必是对的。我们只要知道，难道 结论就是输了啦？ 对。 好啦，难道是的近况如何啦 ？TT， 我近 不开心， 不开心。啊，等，不对。嗯，好啦，这只是一个小插曲，但是我们在这一集第七季第七集播出的时候呢，是3月12号，我猜呢是一个晴空万里的礼拜天吧。 嗯，你看气象报告、啊、 没有，我没有看气象报告，但是我的心情就是晴空万里吧。 哦，怎么说呢？ 因为在隔一天，我就是最后一天在 B 公司上班。我 以后就要称贵公司了 啊！对，以后就要称为贵公司哦。我在 B 公司要去办离职手续了 ，Yes！ 哇哦， 终于撑到数馒头数到这一天了呢。 那为什么会不高兴？我看你这件事应该很高兴。 我刚刚不是说我很高兴吗？ 没有，你一开始说你不高兴。 那是因为 现在不高兴， 因为 那一天就会很高兴。 对，那一天我很高兴。但观众听众朋友听到了这一集的时候，蓝都是整个很高兴的，到处撒花之类的哦。 嗯、 但是在录音的当下，因为刚打完那个棒球经典赛， 中韩大战， 对，经典的中韩大战、嗯，经典的放火文。始终如一啊，对， 虽败犹荣。 我随便他了啊，我觉得，可是你知道吗？我觉得他这个人，就刚刚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是其实他在他的 team 里面啊，他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你知道为什 么？怎么说呢？ 因为所有黑锅都他背啊。 就是没有人要背、啊， 总是要有，总是要有人背黑锅嘛。 我今天又去好了，然后可能哎、欸，其他救援头头就说、欸：“你去啊，去啊，这一局太难挡了，你去啊，你去啊。”然后下四五六棒哎、欸，那你去啊，你去啊。然后他只能哦，好吧。然后教练说：“哎、欸，谁要上？哦，洪文要上。”他就上去了。 神拜， 对， 神拜。 而且他人缘超好，他人缘其实超好的。是不是、嗯、有没有道理、 啊、好安慰啊 有没有道理他其实就是因为如果其他的上的话万一真的又放火的话人家就觉得说中华队真的没有救援头头可以用他其实也是在帮我们 一直派一直派同一个哎，嗯，我觉得看棒球不要找战犯、啊、 对 开心就好了 对啊反正哎，搞不好就是心理战啊，就是比如说埋伏个四年五年之后，他们以为我们就只有一个陈宏文， 结果我们派陈宏文先发，吓死他们。 对，吓死他们！哇塞，哇塞，他们以为先发，其实他主力才是在先发的，救援只是兴趣。 嗯，放火只是兴趣。 对，好，就这样。 好了，那希杰的近况嘞？ 我的近况。就是这礼拜、嗯、我一直在关注一个新闻就是那个梁陈姓女模被杀的案件 嗯 为什么因为她是女模吗 不是因为她事情的发展那个该怎么说 急转直下 这种事情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白雪公主杀人事件 嗯，没看过啊， 没看过 有听过没看过。 反正那一部片还蛮大的一件事，就有点类似网友们和媒体合作，还有那名嘴，大家一起未审先判，就后来判的是另外一个人这样子。 嗯， 然后但是那个人已经被批得体无完肤了这样，然后当然现在还在侦查中，所以也未必可以知道答案到事情的真相是怎样。但是我在看的时候，看到那么多转变，还有什么就网友赶快去删文啊，什么东西的事情，我觉得科学教育真的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如果没有那种求证的心理状态、心态的话，那就是会随着那个媒体的标题，就会去批斗、去攻击那些。还没有定罪的人， 所以至少有三万多人，就是三万多人是没有这个精神的。 对， 然后 至少 该怎么说呢？然后我去发了一下，稍微就是感觉到说，其实这种类似的事情还蛮多的，就是大家可能会信任媒体，对不对？然后或者是。这些文章，但他也许甚至有些是利益两善，但他其实他内容根本就是假的， 假的， 移花接木的，就像我刚刚你前几天传给我的那个文章，那个三立新闻的文章、 哦， 你要分享一下吗？ 我想要分享这个真的太好笑了，就是呢，三立新闻的脸书页上面分享了一个。伟大的斑马爸爸帮斑马妈妈紧急急救，救出了那个生产中的斑马妈妈，还把小斑马给拉出来，好伟大的画面哦！然后真的有一段影片就在播这个画面，然后下面就有很多网友就留言说，连斑马都这么重视亲情，有情有义。相形之下，有一些人呐、啊，真的是连畜生都不如，诸如此类的，很感动的话都留在下面。哎，结果有一个正义之士，他就去回文了。他说：“这个呢，是从某某频道里面截录的动物生态影片，那个斑马根本就不是斑马爸爸，那是斑马情敌。”他不爽呢，要把那个母斑马打得遍体鳞伤，还要杀死刚出生的小斑马， 我刚开始看到还不太相信，我还去点了那个原始影片来看。我的天哪、啊、原始影片真的很太残忍了。那个斑马爸爸真的是把小斑马拖出来，然后左右摇晃，上下摇摆，最后把他虐杀致死。我觉得这个斑马根本不能称之为伟大的斑马爸爸，根本就是杀人魔。哎，可是为什么三立新闻会只截录前半段影片，还下错标题呢？至今我仍然不知道为什么。 那三立新闻就是有人这样子反驳他之后，他有把赶快把这个影片下架吗 ？No， 还在， 没有。 此时此刻 连标题也没改。 Oh my god！ 然后啊，我刚后来又丢了一个文章给我，是一个科学的知名的科学新闻网站。 哦， 天 哪， 简直就是打脸打得太严重了吧！就是它有一个图片，是一张图，然后上面有草莓，但是它有加滤镜，整张照片看起来就会有点绿绿蓝蓝的。但是你看草莓的时候，那个照片里头的草莓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它好像有红色。但是他在文章里头是说，你看你的眼睛会骗你，就是这张照片里头其实没有红色。结果呢，我们 我要精准描述一下他的用词是：这张照片其实一点红色像素都没有。 对，嗯，然后呢？维刚呢？因为最近被骗怕，所以他连这样的事情他都去求证哦。他去科学新闻网的网站的文章，他把它求证，发现那张照片里头还是有 R 的成分，大概占90，但就是他当时 100左右，对，就是那个我们把一张照片丢到 Photoshop 里面。我们可以用截取器截取上面的颜色，那随便截取一个比较像红色的那样子的颜色呢，单独来看它会灰灰蓝蓝的。哎，可是这个灰灰蓝蓝的这个颜色组成分呢，是由 RGB 三种颜色组成的。那我本来以为他说一点红色像素都没有，那就是 R 等于零嘛、，RGB 三个颜色的 R 会等于对，最高是25，零一到25，那三个颜色混在一起就会变成七彩的颜色。我本来以为他说的，他斩钉截铁的说一点红色像素都没有，我以为是 R 是零或一，就是没有。哎、欸，有啊，还蛮高的、欸，90、100。 对，然后 他只是看起来灰灰蓝蓝的，事实上它还是有红色的成分在里面、那当然，我们眼睛有那个对比的效果嘛。自然就会有红色的感觉显露出来啊！我对这文章很失望哎、欸。 我和维刚一直被这些人发现这个事态严重的东西都要骗之后，也不是为了钱，也许是为了某一个点击率之类的。 而且他利益还算良善哦。我还有一个朋友分享这篇文章说，那个良性女模被网友攻击成是。嫌犯还用言语去攻击他，就像是这张草莓图案一样，大家都看不清楚真相，以为它是红色，实际上它一点红色像素都没有。然后我心里在想说，它其实还是有一点红色像素，所以那个良性女嫌犯，她也不一定，此时此刻、还没有完全案子侦结嘛， 对， 也不一定啊。 震撼，我是觉得啦，就是就像我在好久以前的某一集。所分享说，我以前小时候会喜欢看那个战国时代的历史的书，然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一个人想要骗你的时候，只要他有心，他一定可以骗到你。 真的， 就好像那个 RGB 还有斑马，那个其实都是超容易被骗的文章，我觉得。你不要把自己想太重，对，不要把自己想太重， 感觉好像看了无伤大雅，还得到了启发，或者得到了感人的一个一幕，感人的一个画面，觉得要赶快回去及时行孝，赶快对父母亲好。殊不知这个利益良善的文章背后啊，也是问题重重、 是谎言啊。 我们要不要组成一个团队跟 Google 合作，就是专门把网络上的东西把它验证，然后我们靠这个来赚钱？ 哈、嗯、 请一千名工读生每天一人一张就好了。 每天就在检举。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检举不完的。你看， 对、啊，所以才永远赚不完钱呢、啊。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到这些事情，根本就不会想，我觉得啊，我不会想用这种事情去赚钱，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会扰乱人心、扰乱民心的事情，扰乱整个网络世界，大家都是。因为大家现在读取的那个新闻都太快速了，而且都只看标题，所以然后标题又下得很耸动，所以每次这样的情况下，大家都好像忘记要去思考了。你说不要验证你就算了，也忘记要去思考了。你没有思考，然后就到人家的板上去骂谩骂，然后我觉得这样真的太可怕。 那难道是有问你一个问题哦？ 请问 中华队真的输了吗？你确定吗？ 你是说我没有看到，我看到两人出局，没有看到最结局，然后你说现在他们到底是输还是赢，还是不知道，是这样吗？ 对哦，是啊。你有看到最后一个出局数吗？ 没有，我确实没有看到最后的出局数。我看到两人出局11-8。 那你有听到观众不是？你有听到邻居骂脏话吗？ 没有。 那搞不好中华队赢咯。 你是说在第十局下吧？怎么媒体乱写新闻都出来？大家都在 Facebook 上发图了， 大家都看新闻啊，所以大家都一直以为中华队输了。 有直播啦，公司有直播啦。 可你 整场比赛都作假的啦， 真的， 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中韩大战呐、 啊。哦，有可能，哦，都演给我看吗？哇塞，那我也太感动了吧。 我只是举例了。 这是我们跟中华职棒一起举办的一个节目啦，就是整人节目啦，恭喜你上节目了，兰诺斯。 镜头在哪？挥挥手吗？ 就在你眼前啊。 你被骗成功了。 哦，我好希望这是一场骗局哦。 对，我还蛮希望这样被骗的，然后所以告诉我现在11-15逆转胜这样子 之类的。 对，告诉我说林志胜没有四个打数、啊、四个打数都零这样子。 哎，那我再补充一点点棒球的事情， 请说。 第一段就到这边。我在看那个网络转播的时候，旁边有那个即时聊天， 嗯哼， 也是一大堆人喜欢骗人， 真的、哦， 就是在那边说三振，中华队被三振，好哎、欸，就喜欢在那边未卜先知，我在现场已经输了，就喜欢在那边。 没有啊，他们没有未卜先知，他们可能真的是快一点点吧， 没有。我就想说，我还看到一个最夸张的是什么什么某某某，那个荷兰队某某某全雷打，中华队逊毙了。然后我想说，哦，不要这样剧透好不好？哎，结果过了三分钟，根本没有啊！ 怎么会这样？ 连这个都要骗呢、啊？ 怎么会这样啊？ 就然后我就把聊天室关，就把它 bypass 不开。我只是想要告诉大家，网络上真的很多无聊的人。 我相信就是有时间上网的人，他如果不是就是做正事，为了正事而上网的话，他一定是很无聊。 对啊，對，好了，我报告一下我的近况。我的近况就是棒球、嗯、还有良性女嫌犯。 所以你三场都有追啊？ 三场后两场有追。 好， 然后上班上的很累， 嗯， 加班 ，Oh my God， 大概就是，然后我还买了 PS4 Pro， 然后每天晚上都会花一两个小时在玩电动， 好玩吗？ 过着很废的人生，不是上班睡觉就打电动看棒球，上班睡觉打电动看棒球，就是我的近况。 嗯， 那我们这一集要聊什么呢？ 这一集要聊换工作的旅程呢。 好，那我们下一段就来聊一聊我们换工作的旅程。 嗯哼， 等会回来。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蓝豆丝， 我是欣姐， 我是维刚。然后就沉默了。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 什么事？ 那个希杰和蓝豆丝呢，刚才在休息的时间呢，已经完成了拌嘴这个动作。 没错。 我们又进行了深刻的拌嘴。 我们不管在那个私底下还是在录音中，我们无时无刻浑然天成就可以拌嘴，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就天生八字非常不合， 非听到声音就很刺耳的。 对对对。 至于拌嘴的主题，我们就不在这边再重复了，赶快回到我们的那个主题上面来。 对，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换工作旅程。 哎，今天的主题不是在讨论棒球吗？ 不是啊。其实我觉得棒球跟换工作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怎么说？是因为捕手一下要换成打者，然后投手一下要救援投手换终结者，是这样吗？他们有换工作？ 啊、外野换到内野啊？ 有可能 外野不内野手不好就换到外野，外野还不行就当 DH。 不要这样。 换工作的旅程， 换工作 蓝豆丝要先分享。 好，我想先分享一下，因为会设定这个主题呢，是因为我最近非常有深刻的经验。其实我对于工作，就是正式的工作，没有做过很多份，所以我就觉得说换工作来说，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你知道吗？那换工作呢，它可以分成好几个。好几个时间点，一开始呢是潜伏期，大家有时候做到工作很累的时候，或什么，都一定心里就会想说：不行不行，我要换工作，我要换工作。这种就是潜伏期了，自己有一个念头，又像一个种子一样种在你心里。但是至于你要怎么实现换工作这个动作呢，就要开始一连串的步骤。首先，在这个潜伏期的时候呢，我就会想很多，想说好。那我换工作，我想换什么工作？我是不要做现在的工作就好了，还是说我一定要换到我一个喜欢的工作？这个非常重要哦。 可是换工作的风险很高哎。 对，机会转换的成本有时候还就看你怎么决定，所以你的状态很重要。你是想从换工作，你是用换的方式，还是说我先休息一阵子，再找一个我有兴趣的工作？这不一样哦，这状态是不一样的。对啊，那如果你是在潜伏期的状况，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说你随时可以抛弃现在这个位置，并且准备好到另外一个工作的岗位上的话，这个成本会相对低很多。 那蓝豆丝要先分享自己换工作的经验吗？ 好，我先分享哦。李希姐同意吗？我先开始喽。 我在等你说话。 好，就是因为这一年来呢，因为工作量非常的大，所以导致到我觉得有点没有办法平衡生活和工作。就是我的重心就都被工作取代了，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样子的生活没有质量，然后所以就是一直想说怎么样可以换工作。所以在潜伏期的时候，我就做了很多功课，比如说也去考一个类似公职的考试。但是当然啊，因为就是只有准备一下下，然后临时抱佛脚上场，所以也没有考上。但是呢，就是还是在找说，有没有其他工作机会？然后朋友呢，他们也都会介绍说，现在哪一家公司有在缺什么职位？有没有兴趣要投履历啊？或是我们公司有什么职位，你要不要投履历啊之类的？然后我都会就是针对某一家去试，我没有就是乱枪打鸟，就是 你还是有严选过。 对，就是。我就变成是一边上班，然后一边潜伏期，一边看着我老板的所作所为，就是看他有没有改变。然后因为他会一直征求我的意见，然后一直说要怎么改变公司现在的职位状态、分布的状态，然后一直说他对不起我。所以然后但是他一直说这些话的同时，他没有真正的去实行他所做的话。 只是说而已，所以我 就 有点、 就是、摸摸头而已。 对，所以我就有点好，那就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就下定决心，就是在某个时间点会跟他提。但至于我那时候有没有找到工作，我还就是我不管了，就是我已经忍到一种，就是不管我现在有之后有没有其他工作，我就是要离开现在的这个位置了。嗯，所以我是算状态一，成本非常高，风险非常高那一群。可是好家在平常有烧香拜佛，扶老奶奶过马路， 有实力的人不怕。 然后我就在要决定跟他提离职的那一天晚上，就是明天早上提离职，我当天晚上拿到新工作的 offer。 哇、哦、 所以就 果然是有实力的人不怕， 非常的巧，你知道吗？紧张死我了。因为我有算过说，如果我在不在那一天跟他提离职的话，我要熬过一个季，那熬过一个季的话对我来说就有点困难，就是会真的很累。所以哎、欸，就刚刚好这么巧，所以我整个早上起来是哇，就是心情超好，然后用小那种小药布的跑去上班之类的，要准备跟老板提离职了。对，然后在提离职的过程呢，就是提离职的话就是变成是中间一个转捩点了。因为你之前潜伏期了嘛，那到正式提离职的时候你一定要下定决心了，但是老板可能会跟你交涉，就是协调沟通，或是说他试出什么更好的条件留你下来之类。可是 但是你千万要严加看管，不可以答应。 没错，不是，就是你要想自己今天我提离职这个动作，第一个是什么目的，第一个试探还是你真的要走、哦、这是不一样哦，两种目的哦。第一个如果只是哦，我真老板我真的太累，我就是这份工作做不下去，我觉得我没办法再继续了，这种就试试探， 老板就准你两个月的假。 对，老板就说哎、欸，那你要不要休息一下，那还可以考虑留下来。然后或是说哎、欸，要不然的话我加你薪水或什么的话、有一个好的条件给你的话，你可能就犹豫了，你只能就是达到你想要的目的，比如说多一点假，多一点钱，然后你继续完成你的 工 作，工 作量少一点之类的。 对，那你可能就达到，这是试探。第二个呢就是我已经找到更好的工作，我有更好的地方去了，我不想在这边待下去，而且我在这个工作看不到未来的话，这时候就要坚决。你不要觉得说好像我跟他撕破脸或什么，没有，因为这个好处是等一下再说，我提离职。对，这个是真的有好处。你不要说啊，我跟老板不要撕破脸，我就跟他好像讲一个我要走又不走，但是我心里明明就是一定要走，因为已经有新工作了那种感觉。就是你一定是要当下就跟他说哦，今天开始呢我就是算预告离职日了，那在满30天之后呢，我就是要办理离职手续。我就是把时间讲得很清楚， 很硬。 对，我老板觉得我很硬，可是问题是，我不像他，就是做一套做一套之类的，就是我就会告诉他说，今天开始我就预告离职哦，那30天之后我就要办离职手续。那他的意思是说。他有点愣住，然后他就说，他就有点语无伦次，他就说不能再晚，不能不那么晚走吗？然后我想说哦可以啊，我心里很高兴耶，我当然想早点 早点走， 对，好想要早点走，但是我已经按照劳基法跟你讲说30天了嘛，然后我说哦可以啊，然后他就又想一下，哦他说不对，不能这么早走嘛，不要那么早走这样子。然后 完全是 对 脑子烧坏。 对，然后我就说没有办法，我觉得我已经就是做不下去了，然后可能没有办法再继续。然后他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回应我，因为当下呢我有另外一个同事他也要一起走。但是他跟我一起走，他不是因为找到工作，他就是我说的，他在潜伏期的时候根本没有想清楚，然后 但是他知道说我要离职的时候，他开始有点慌张，因为我们有点像是职务代理人的角色。那他知道我如果我走之后，其实大部分的工作可能就会落在他身上。那他也知道说这个工作他一个人没有，真的 不是人做的， 对，没有办法完成。所以之后不管谁来跟他配的话，他会过得比现在跟我配还痛苦。这是我们两个共同得出来的结论啊。那但是我就是有先告诉他说，我还没找到工作的时候，可是我真的要走了。然后我只是先提醒他这个工作未来的发展这样子，所以他也决定要走。然后他就还跟我讲说，可不可以就是让他先讲离职？我想说这没有可不可以，因为我就是要那一天说啊。如果你要在那一天之前逼我说，随便你，但是我就是会在那一天说，因为我已经有算好的日子，良辰 精算， 对，精算精算，就是如果过了那一天之后，我可能本月份走不了。对啊，然后所以这是当天就是预告离职日开始。结果我老板呢，他没有问我原因，因为他之前那个男生他讲了嘛，讲离职，我老板又讲了一大段啊，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以为我只是陪那个男生进去，然后没想到我也说我是 晴天霹雳， 吓死宝宝了。 对，我也是要离职的时候，他就有点就是慌乱于无人事嘛。 其实我觉得当主管也蛮可怜的。我那个单纯就这一个段落来谈论的话，就是当主管的人平常爽归爽，然后如果真的很阿爸或者是待人很不谦三不谦和的话，那是一回事。但是如果狗急跳墙，还不止一只，好几只，那真的会心脏受不了。 但是我不是突然跟他翻桌，我是深思熟虑之后，然后经过几次沟通无效之后，才只好就是选这个时间。所以我相信他为什么会觉得说我好像不给他面子或什么。我觉得是互相的，人都是互相的，不是因为你是长我几岁或是你是主管，我就必须要事事尊重你。那在这一点你选择我进你这家公司，但是我有权利选择离开， 这是一个互相的概念。 对，如果你真的这么让我有动力在这里继续发展的话，我为什么要选择离开呢？我为什么不惜就是风险？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是不是很爱冒险的人，但是为什么我会就是下定决心不考量我的那个转换成本还有我的那个找工作的风险，而就跟你要提离职？这是他没有去想清楚的原因。然后反而他就跟我讲了一句，就在里面讲了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就呼，谢谢他讲了这一句话，让我无忧无虑的离开。你们知道他讲了什么话吗？ 什么话？快说！ 要不要猜一下？要不要猜一下？ 不要猜啊，赶快啊！ 好啦，他讲了说，就是很多人离开的时候，就是有人离开的时候，通常要再回来，我是不会让他们回来的。 哦耶！ 对，我现在想说，我刚刚是跟你讲提离职的事，我有说我要回来吗？他是不是演错段了之类的？ 他只是把他脑中的 SOP 走完而已。 哦，对。然后我想说， 赚回一点面子好吗？ 对。可是问题是，里面就只有我提离职，还有他，还有一个小主管而已，就是四个人而已，不是全部的。 那你当下没有回头看说，谁？ 你看，我现在心里就想说，那我在这家公司待了这么。这些时间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要走的然后又回来跟你讲说他要回来了。我想说他真的在说谁啊？就是我有在想说是不是我还没进来的那一段时间之类的。然后我就好。然后从那一天开始又是另外一个时间区块咯，又是另外一个境界咯。因为这三十天包含六日咯，这三十天真的是我这四年来最快乐的上班日 哦，所以还可以更快乐， 还可以。 你说下礼拜还可以更快乐喽？ 下礼拜就是那一天啦，最后一天啦。 哦， 就是 这一个月很快乐， 这个月我已经很快乐了，剩下倒数两天了，就是明天， 然后还可以更快乐， 对，嗯，超快乐。 我们就给蓝豆师最棒的祝福吧，希望他的下一份工作，棒棒的。 哎，那我最快乐的三十天，我们要下一段再跟大家说吗？要多快乐呢？ 好啊， 我也蛮好奇的。 其实我对希姐换工作的经验也很好奇。 好啊，那你 讲过好几次给你听吗？ 对啊，但是我想要透过这样的好奇，让听众朋友们知道。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现在吗？ 对啊，不然呢？ 那个，我觉得如果直接单纯讲换工作的话，没有什么启发性。我讲换方向好了，好吧？其中也包含了 换 工作。 嗯嗯嗯， 就是啊，其实我是念物理系毕业的，从小的在研究所毕业前的梦想是当大学教授。但是后那个时候也想要继续念博士，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英文真的很烂，念不下去，所以我就去跑去当兵了。然后我那个科系很多人毕业之后会进科技业工作嘛， 嗯哼， 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退伍之后也是去了科技业，这是我第一次换方向。就是原本也是做教授，从事研究，然后变成去私人公司上班，跟我之前的想法完全不一样，这样。然后进了科技之后，那一阵我大学的好朋友非常流行考公职，然后有一个跟我特别好的，他刚我进去一家科技业。他才刚从那边出来，然后就一直怂恿我说：“啊，不要干了啦，大家一起考公职嘛。”然后我做也没多久，我就也离开，然后就跑去考公职，于是就跟维刚成为了同事。 我顺利。 对。然后，但是我在维刚那个上班的地方。我有时候躺在床上，宿舍的床上，看着天花板，我会觉得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知道吗？就是我看天花板，我想说，难道我这辈子就要待在这里了吗？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竟然会在这个地方上班，从来都没想过。但是我现在却待在这里，而且是要待一辈子吗？这样子。就有一种很鬼 黯然若失， 也不是黯然，就是那份工作也没什么不好，只是单纯觉得这个人生太奇妙，就是你完全没办法算到自己将来会竟然会是站在这个位置上，跟你人小时候的生涯规划那些什么都完全不一样，就是不可计划性。然后 每一段时间的转换都是一个新的状态， 对对对。然后接着我现在回到台北，同一间公司啊，但是在不同单位嘛。回到台北，这又是怎么发生的？这个就是更奇妙，因为我原本在维刚那个单位的时候，号称呢有一个主管号称绝对不会放人，然后呢 绝对不放， 对，但是那个时候呢他要我们这一届的人去考的一个执照，我本身是很不想考，所以呢我就稍微填了调动通知书，稍微只是让我有点是警告意味，就是想让他知道说 稍微填了， 老师什么老师不想 稍微填了就是填了。 就是填了，我填了，然后说，我只是想要让他知道说，我没有想要待在，就是想要去考那个执照，透过这个方式，想要透过这个机会让他来跟我 talk 这样子，就不要再逼我考那个执照这样。结果没想到同意的， 所以我就现在就会跑到台北这边这个单位来上班，这样，所以就跟我刚分开的， 做的是完全不一样性质的工作呢。 对呀、啊，然后现在做的工作比较偏，比较偏广告吧，跟我大学念的物理又完全是不同领域， 完全不一样。 硬要说有点关系的话，就是那个摄影机不是有那个 CCD， 那是半导体吧？ 哦，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东西一样。 对对对，大概就是这样。 哎， 就是 你们都分享了一些换工作的过程和想法。那我简单的来分享我换单位听到的一件有趣的事。 好， 就是我之前借调到某单位去支援，然后那个单位的主管呢非常非常的严苛，然后对待部署呢都有一点高压的管理，但是呢这样的高压管理呢大概只会维持一个月吧，然后如果你能够撑过那第一个月，他就会把你当成自己人，然后把你当成自己人之后呢，你就可以比较怠惰，你就可以就是用自己的步调来做事情，他会尊重你。但是第一个月真的非常的难熬，因为他会紧迫盯人，然后会每天会问你进度，要求很多事情，然后导致我支援的第一个月呢，每天都要吃肠胃散，才有办法上完一整天的班，不然就会一直跑厕所。然后我觉得，应该不是只有我这样。后来我又碰到一个学姐，她也曾经借调这个单位，然后她就说，她每天开车去上班的时候，都会在那个停车场的车上默念：“我可以的，我可以的，加油，我可以的。”然后才打开车门去上班。我只是想要分享说，其实，在转换工作的过程之中，不要怕，相信自己可以，就会像蓝豆丝一样，找到新的一片天地。 没错，所以在那个潜伏期的时候真的很重要。我觉得那个是在实施换工作这个动作之前，一段你自己需要自己准备的时间，然后自己想清楚，就是有点像是希姐她要换单位，就是比如说她要从私人公司进考公职的时候，我相信她自己也有想过一段时间，可是不知道就是她想的那一段时间是不是她有充分的想清楚。 我可以说吗？ 没有，对不对？ 不要，你先听，我可以说。我想要分享这一段，我想要分享， 请说，请说。 对， 那个时候的我其实也非常的不成熟，所以没有，的确没有，的确也没有，对啊，现在也差不多啊。我两次好像都没有非常成熟的去换单位或换工作，就是我那个时候，但我那个时候是听了我同事的话，他就说，难道你要过这样子的生活吗？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对，的确是不想过这样的生活。然后他就是你工作跟生活平时没办法平衡的生活，然后他说那你应该知道说你要做的第一步是要离开这里，然后加入另外一个地方，这样子。 No 然后要拌嘴了吗？ 没有，他应该做的第一步是想想他不要过那样的生活，那他想过怎样的生活。 对对，就是现在这样的，现在这样的，对，现在很满意。 对对，那就好，那就是恭喜你曲折离奇的到现在你满意的生活。 但是我这之中也有风险，因为我后来发现这家公司不是每一个部门、每个单位都可以给你这样的生活。 当然， 对啊， 就是没有待过的话，谁会知道？除非你有认识的人，完完全全把他那个单位的经验告诉你，那个单位在干嘛，跟你讲才有办法。 之类的，风险还是有的，对， 总而言之，一旦做了决定，就要尽力的去执行。 那么，我想重点是摆在你要做决定之前， 的想法， 要尽力的去思考， 思考， 做好决定， 真的是要思考，因为你不管是啊懒得换工作啊，不没有时间找工作啊，或者说哎呀又不工作又不好找，哪有那么容易找，或者我现在又有工作，我怎么可能去找别的工作，不想要骑驴找马之类的想法都可以，你只要用脑去思考，就一定会有一个答案，就会有一个出口，就是默默引导你。但是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想的话， 浑浑噩噩， 对， 就要靠运气了，就像我一样。 哦，对，他强运者，考公子一下就考到了，这么厉害。 我好想要分享一个人的案例哦。 不行。 谁的案例？ 维刚的一个好朋友。 好吧。 最近结了婚了。 哦。 嗯？ 这可以分享吗，维刚？ 可以啊，谁啊？ 那你来讲好了。 哦，你说那个吗？ 嗯，但是你可以不用透露太多细节，保护当事人的关系。但我觉得他的故事非常启发我。他换工作 怎么保护啊？ 这可不要吧？我觉得对啊。 好，那我简单说啊，好吧？ 剪掉啦。 反正就是有一个人呢、啊，他本来工作也就那样，在台湾的产业工作，然后他后来就打开履历，反正投了国外工作嘛。国外公司 挑战国外工作， 然后很诡异的是，国外的这家大公司也就收了，还给他很高的职位，对不对？ 没错， 就是他在台湾 一个在台湾可能不被那么肯定的一个人，然后跟老板谈薪水，谈的没有很愉快，份额到其他国家去，成为了一代。成了会上新闻的那样子的人。 对，然后他后来又回来台湾公司，他现在台湾的外商公司工作，对不对？ 算是合资公司吧。 对，然后还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老婆呢， 成为了人生胜利组，会上新闻的那种。这证明了不要一开始就否定自己。 对啊，他就是他有点他可能一开始有点越级打怪，但是当他成功的打怪之后，那个等级 就 会上 快，就没有越级的问题， 因为那个经验值一次就加10万，你马上就升到你应该他可以再等级这样， 所以也算是勉励大家。 有没有可能他是有开外挂？ 我不认为，我认为他没有开外挂， 可能有些细节是我们没有考虑到的。比如说他第一份从国内产业跳到外商高职位的去就职，这个中间过程有没有人扶楼梯或是什么之类的，搞不好就是 我也曾经 没没嘎嘎 这样哦， 小 我也曾经这样怀疑过， 不是怀疑，是说其实这家公司里面有内部介绍人 哦。 对， 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说有内部的人介绍，然后刚好他这个经历可以符合这个缺，人家也不敢，就是很敢给。 那我和维刚下一次打开履历的时候，告诉你这个问题的答案好不好？我们下次就故意越级打怪。 而且对，还有一件事情，我发现一件很奇妙的小插曲， 就被越级 没有砍杀，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国内的产业在找人的时候，他非常强调英文能力，都需要你有 TOEIC 证明啊，最好考过什么大的英文检定考试啊之类的。可是其实各位听众，真正的外商公司他根本不需要你提供这些证明，因为你敢去投他就敢用你。 我有听过一个理论。 什么理论？ 就是像那个人力银行就会把英文分成略懂、 精通、 普通、精通等等的， 对， 几个等级。 嗯， 但是我听过一个理论，就是你的英文程度只有会跟不会， 对， 两种。你都敢去投外商公司了，你都敢去挑战国外的工作了，那你只有我会英文跟我不会英文这两个答案。 真的。我说真的，偷一个990和偷一个650和偷一个350的人，他们都懂不懂英文？他们都懂英文好吗？ 那你觉得我算懂英文吗？ 我不予置评。你对你自己只是没有自信心，堂堂一个国立研究所的硕士毕业生，你会说你不会英文？ 我有时候真的怀疑自己是不会英文。 没有，你只是没有自信而已。 我刚是怀疑 我自己，怀疑我自己，怀疑我自己。 我刚怀疑你不会英文。光那个 payment 就是搞不定。 好了好了，我们下一段来收尾吧。 啊，这么快？ 好，休息一下吧。 好， 好，等候等会回来。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希姐， 我是维刚， 我是兰豆斯。 我们这一集就只是分享了一些换工作的经验。其实我个人呢，一毕业之后呢，就进到了 B 公司上班至今，所以如果用很那种严格的标准来看，我是没有换过工作。但是如果以那种工作性质的调整的话，那我有支援一些公关啊沟通类的一些工作，然后最近又去做那个电脑硬体维护的工作，然后最近打开自己的那个履历，我每大概半年就会更新自己的履历，然后我就发现天哪，我真的是杂学大师哎，杂学，就什么都会一点，但什么都不精通。 你是通才， 就是通通都会一点，杂学。然后 先通再专嘛， 但是都没有到专的程度。比如说最近两个月呢，我是做那个硬体维护嘛，最近两个月呢，我有接到请我用那个。绘图软体去改一些图啊，不然就设计光碟封面啊，然后画一些插画啦。当然我不会画画，所以我只能改图。我也是可以完成主管交办的事项，交差了事，还获得肯定。最夸张的是今天收到一个任务，就是要我改那个 Flash 动画。我完全不会。 那怎么办？ 但是那个软体的界面跟 Photoshop 长得还有一点像，所以我就打开来研究研究，然后今天晚上花了4个小时，中华队比赛我都没看，输了跟我无关。今天晚上我研究了4个小时，有一点点成果了，我真的觉得我是杂学大师。 可是你都可以自学，好厉害哦。 杂学大师。然后看那个 Flash 动画要写程式嘛，然后我在那边尝试错误法，一直试，改一行程式 run 一次，改一行程式 run 一次，就这样给我玩了4个小时，终于有一点点小小的进展了。我可以直接宣判那个主管交给我的那个档案了，一定是厂商唱播故意把那个程式码删掉了好几行。我现在已经可以下，我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就是厂商有唱播，他没有把完整的东西给我们。 那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因为他呈现，他把那个执行档是可以执行的，原始码没有给你而已啊。我明天会写一份报告，就是厂商唱播无解。 所以你还没 有验证方法？ 你没有弄好吗？ 没有，他已经 没有弄好 结束啦。可是伟刚可以交差了事了，就是 我可以写报告， 他已经可以做到交差的动作就好了。 就是原始档里面缺少了一些 那个关键因子，所以无法完整执行那个执行党的那个成果。但是如果说你要执行部分成果的话，我可以帮你改到可以执行部分的成果，但是要执行完整的成果需要再跟厂商要更多的原始码。 好， 这是我换工作的经验，大概就是这样。 哇，我觉得我是没有办法像我刚刚这样，就是虽然说主管交办的事情会尽力去完成，但是就是还要花自己的时间去研究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太厉害了吧？因为这也不算上班时间吧？ 有啊，我刚刚有当然报加班了。 啊，是哦。 没有，我没有报加班。 你干嘛这样子啊？很小人看维刚哎。 是我的话，我会报加班哦。 我纯粹就是不敢看中华队的比赛啦。不然我就明天再去办公室弄就好啦。 哦，了解。 结果没看还不是输了？ 所以不是你的问题。 真的不是我的问题。 还是因为你没看？ 我没有。我刚说我也不确定到底有没有输我没有验证啊。 我没有验证，我只要两人出局11比吧。 我到现在还不是很肯定， 我 不 想去看。没关系，明天去看 Facebook 就知道了。没有 了。 好。哦，我还要补充一点。哦，我要补充一下我最后的30天的旅程。 好啊。 就提完离职那一天之后，有一种打开门就觉得离职最大的 feel。一开始我还不确定离职最大这句话是不是对的，因为大家都就是我朋友们他们也知道说我是一个很不容易做决定做重大决定的人，所以他们都会给我很大的支援，就是有些人就告诉我离职最大没关系，你就是讲清楚说明白然后交接清楚，不会有人就是去批评你啊或判断你这个人怎么样，因为你之前工作过的环境大家都认识你，如果因为这样就是有人去批评你的话，代表这种朋友也这种同事或这种朋友以后也真的不用有交情了，所以我就秉持了这样的心情，就是过了这30天就真的发现我的人缘还真的是不是普通的好。 好，吓到我了。 没有，因为你通常提完离职之后，人家会觉得说你是不是不管工作了，或是说你就要摆烂了。没有，我还是尽心尽力完成工作，所以大家同事之间一定是跟我没有问题的，完全没有问题。一如往常， 说真的， 说说笑笑都一样。 说真的，那个要退伍之前呢、啊，就我当兵要退伍之前呢，就会看到一些比我早退伍的那些人，最后几天都摆烂嘞， 真的、哦。 躺在那个交易厅，然后躺在那里。 可是， 然后就 你们 都不用扫地啊， 扫、哦、地 都不用那个，就是摆烂了。然后就，然后唯一的工作就是帮忙大家买宵夜啊。 哎，可是他们至少 最后5天7天就这样摆烂。 我觉得我好像也是有一点，因为我最后2-3天我真的不知道该干嘛了，我开始收抽屉了。 因为交接都交接完了， 对，我该交接的我该做的都告一段落、我开始整理抽屉了，我开始睡纸了。 然后我就很期盼到我退伍的前一个礼拜我也可以想躺在交易厅， 然后呢 或者是就是在那边看电视啊，去那个因为我们是医疗营嘛、就可以去找那个军医聊天啊，去他们那边偷看电视之类的，我还真的做不到。哎、欸、 我觉得真的是个性问题。 士官长说你要想做什么你自己决定吧，我还真的做不到。哎、欸、我还跟弟兄一起去刷油漆清理鱼池。哎、欸、我就觉得那些前辈们怎么可以这么的，就他看到大家都在扫地然后自己在那边看电视， 应该是就是会觉得扫地也不缺他扫吧、就是、 是不缺， 每天都要有人扫地， 但是就是我就面子就是觉得挂不住，我觉 得 我很难成为、 就是、会给人家留一个画饼，就是说哦他要离职之前啊都不交接或干嘛干嘛的之类的，所以我不是那样的人，所以大家班同事都还是跟我相处的蛮好， 但是 B 公司呢有同仁要退休前一年就在摆烂。 哦 my god， 我还看到不少呢。 可是那你也没办法动他，因为他是真的要退休啦，就是 只是一年呢、欸。我就觉得这个公司会太夸张，当然也有其他一部分主任级的 是做到最后一天都兢兢业业的，也有这样子的，但是也有那种天生就比较摆烂型的那个前辈。 B 公司，我跟你讲 ，B 公司还有人都已经退休了，还要时常出现在公司里头交办事项。我跟你讲， 还在干活就是了。 嗯， 而且心态不太健康。插手事务，还是说真的是 官位极大哦？ 哦。 不要 ，B 公司的，B 公司因为人太多，B 公司的员工人太多了，所以千奇百种， 哦，有 各种人都有， 有可能 有那种我知道有一个经理级的，就是他已经退休前两个礼拜，他把剩下的补休给休完，他可以不用来公司，但是公司呢还请他来公司里面做一些只有他才能做到的一些事情。然后他也没有要求要任何的报酬啊、薪水啊，这种伟大的人也是有的。 哎，那他还回来真的很厉害，因为 对， 好，我先讲同事对我好，你知道不同部门之间的同事哦，纷纷写信或打电话来关心我，就说你怎么又走了，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就说好可惜哦，不过出去看看也好什么的，就是。你就会发现这时候真心的朋友 和真的只是公事往来的同事真的有不一样，所以那些人我就会特别留下他们联络方式，以后都还可以再联络，然后 一辈子值得深交的好朋友。 对，然后我的小主管啊，他就过来，你知道吗， 欸，小主管是刚才那个吗？ 那个是经理，经理是讲出那个让我就是放心走的那个话的人。然后小主管呢，他是因为他很担心，因为他怕断层，因为经理到现在都还没找到，30天啊，一个人都还找不到啊，可是他不是说哎，这个工作门槛很低啊，他要找人到处都有啊，他之前是跟我讲过这种话，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么放心找，哦，你要找人都有，那我就不耽误你找人哦，就不霸占这个位置哦之类的。但是到现在那个人还没出现呢，所以小主管有点担心，因为小主管会觉得说靠，断层了怎么办，他还有几年就退休了，难道就要栽在这里吗之类的。所以他就是私底下过来说，啊，我也知道说，哎，公司对不起你啊，来一套又一套，同一套，都是公司对不起我，对，公司 软硬兼施， 这家公司都是这样啊，留不住人才，很可怜，这家公司真的好可怜，就是开始摆软姿态了。然后他说，啊，还是想说你可不可以回来帮忙啊？我说帮忙，回来帮忙， 有薪水吗？ 第一个，我就是说。我想一下，我说我考虑考虑，就是回来半天两天交接我 OK， 就是你找到人我回来交接交一下 OK， 可是我后来想想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世界需要这个样子吗？ 对，为什么我已经不是公司的人了，我进来交会不会有事发性的问题呢？就是你知道我自己心里就是就觉得说，那我当初在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好好照顾我之类的。因为我小主管比较算是不插手事情，因为他不想跟主管正面杠上，所以他有时候就是让我们自己去跟主管沟通协调，那他们自己在私下讲了什么话我们不会知道，到底是 A 还是 B， 他跟我讲他跟他讲 C， 但是你跟他讲其他的我也不会清楚啊，类似这种事啊。所以我觉得职场厚黑学还是大家要去研究研究。 欸，说到那个帮忙一下， 对，帮忙 我女朋友呢在离职的时候公司也跟她说类似的话，就说，哦，如果找到新的人啊， 对， 可不可以留下来 交 接多一两天， 对， 如果不影响你下一份工作上班的时间的话，可不可以再来公司两三天交接一下。欸，我女朋友确实没有影响到她下一份工作，她也想说同事除了主管之外同事也对她蛮好的， 对， 那就来帮忙一下吧。 结果呢， 欸，结果呢要去帮忙的那一天呢在楼下就被警卫拦住了。 Oh my god， 警卫保全就说你没有识别证你不能上去哦。 欸，才 然后说，哦， 一天， 我昨天还来，欸，今天你就不认识我了，而且我是来帮忙的，欸， 对， 然后他就这样口头交代说我是来交接帮忙的。 对， 他说不行，你要找人来，找主管来这边盖章签名，你才能上去。哎，我女朋友就打电话，也没有人接啊。然后呢，也主管也不在啊，啊，其他人想要来帮忙也没办法帮忙啊。然后我女朋友想说，那何必呢？ 对， 哎， 你 何必呢？ 这种真的超讨厌哎，怎么会这样？ 好好笑哦， 真的超好笑， 请他来帮忙还不先把事情给办好。 我就是想 说，最后还是有主管来接啦，只是我女朋友觉得， 可是我觉得 太超过 了，太扯了。如果说我今天办离职，我明天隔天要进去办就是交新人或什么的话，如果我在门口被挡下来 ，sorry， 好啊， 再见， 对， 谢谢， 真的，真不可能， 何必呢？ 对啊，何必呢？是你求我留下来，因为我没有把找到工作的事情跟同事说。因为我觉得，因为在潜伏期的时候，我是不管有没有工作，我就要走的人，所以我没有必要交代他们说我有没有找到工作。 嗯， 你知道这个感觉吗？不是我隐藏什么事情，是有没有下一份工作，跟我要不要走 独立事件。 对，我是刚好幸运的有找到下一份工作。是这样吧， 那就算没有又如何？ 对啊， 我还是要走。 对啊， 那为什么？那既然没关系，为什么要说谎？ 我说谎什么？ 哦，算了，没事。 好，我把这段剪掉。 没有没有，我想知道我什么说谎。 那不是明明就有找到工作了吗？ 我没有跟他们说我没有找到工作啊。 但是你也没有讲有 找到工作，我只是没有说有找到工作。有需要在离职的时候跟老板说我找到工作吗？ 别人如果他没问，不用特别讲。 对啊，所以这不是必要性的问题吧？ 对啊，对啊。 所以我并没有。 这段要不要剪？这段要不要剪进去？ 没有，我只是觉得李希姐不是理工科，他照那里逻辑应该很清楚吧？ 哦， 所以这段要不要剪进去？ 因为我的认知，主管好像有问，然后你说没有，但其实有这样子。 没有，他没有啊。他问我说：“你有找工作吗？还是你有找到工作吗？”之类的。 嗯， 我没有回答，我只是摇头。 啊， 因为我觉得这不相干的问题。 我就想要等你这个回答。为什么？ 因为我摇头。 因为我要引进今天我们一开始的主题，一开始讲进。 等一下，等一下，我摇头不是因为我回答他不。是因为我觉得你问我这个问题没必要， 我不想回答。 对， 是没必要 問我。我现在就要讲嘛，你要不要让我讲嘛？ 请说，请说。 我不想讲了啦。 欸，你们是要完成那个蔡先生的心愿？ 没有，我是真的 硬要这样 累了，就是跟他讲话很累，你知道吗？ 本来就是啊，因为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你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对不对？我想要讲的是一个概念，就是只讲部分的真话，就希伯人来说也是谎言哦。 哦， 我是希伯来 是 吗？ 我觉得他们这个观念非常有道理哦。 没有，我没有只讲部分的真话啊，我摇头。 但是换另外一个角度，对，换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就是你曲解了人家的表达，没有继续问下去。是问问题的人的问题， 听到没？ 就是比如说那个警察问那个良性女嫌犯说你有没有伙同你的男友杀害他人，他摇头。 对， 他摇头是我不知道。 难道我 不知道你，我不知道你在问什么， 我不知道我到底算不算有伙同。对， 伙同是什么？我杀人我都没有了，我还伙同？ 好了， 他可能是 我不想跟你们争辩这个问题，这其实是沟通的问题，双方可能都有问题。 对，双方可能都有问题。好了，那我们就来一个双方都有问题的一个 ending 好了，就是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 啊，对， 蓝庄，你又想插什么嘴？ 没有，我就是要提醒维刚说我们还有粉丝要提起。 有啊有啊有啊，我虽然转得很硬，但是我还是转过来了。就是说这个抉择呢，有时候是一个问题，选择有时候也是一个问题。那我们有一位听众伙伴呢，有提出了实体书和电子书的一些想法，想要我们 在节目之中做分享。那我觉得呢，就下一集我们就来针对这样的议题做一些讨论吧。 好。 嗯， 还是说你们现在就有什么东西想要可以补充说明的呢？ 没有。 还是下一集我们再来讨论。 下一集我们再来好好讨论这个主题好了。因为说实在的，实体书是要杂志也算吗？不是，我说电子书杂志也算吗？还是说真的要看完一本书呢？ 我可以电子书先看第一章、第二章，再去买实体书来把剩下的章节看完呢。 可是我，所以维刚，你有看过电子书吗？ 电子书哦，有啊， 整本、整份、 整本，啊、 不是论文哦， 不是，不是啊，有啊，实体书我也看过啊，电子书也有看过， 同一本。 没有，不一定，当然有时候可能可以是同一本，也可以不是同一本。我还可以分享，我还可以分享，有人会下载电子书，但是用印表机把它全部印出来，他才有办法看。也是有这样子的人哦。 好， 我也可以分享一些这样子类似的经验。 好，那我也是尽量收集我电子书和实体书的经验。 西姐有买电子书吗？ 我是电子书的，应该看的比你们都多吧。应该说买的都比你们都多，但是看的可能未必比你们多。 有看完一本？ 那我想 有看完过的。但是我有遇到，难道是刚刚 的那个目标已经达标了？ 我要把下集的扣打和下下集的扣打，还有一百集之后的扣打全部用完。 好，希姐说什么？ 我不想讲，不好意思，因为我很讨厌他一直插我嘴，这样吗？ 我怎么知道你要讲话？ 你听到我讲话的时候就可以自己先闭嘴，但是你都会先讲完，对。 好了， 你这人比较有毅力，你知道？ 又达标了，你们要达标，今天已经第四次敲钟，叮。其实我还想要再讲一件事情，这集已经超标了，但我还是想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节目呢有青春爱消遣来按我们赞 哦，对， 我们提完这件事情就结束好不好？这件事情一定可以让我们团结起来， 对， 就爱消遣， 所以 一个拿过什么最受瞩目奖的啦，然后粉丝数这么多的一个消遣类的节目来按我们赞， 对，你都傻了。 对，我们就是没有那么多的粉丝，也没有那么多人听我们节目，但是我们还是很感谢能够被爱消遣点赞。 所以他在帮我们点赞，然后他去当他们的听众也会来看到他帮我们点赞咯。 我不知道欸， 我跟你们讲，我那天看到的时候，因为我之前知道这个节目，然后我去看他们的粉丝页，然后再看看我们的，我发现他们的按赞数至少是我们的十倍啊。然后我就试着模拟他如果我是他的心情，然后我就在 iPad 看到快速交易双里程，点进粉丝数就85个。好啦，我分一个赞给你们啦。 好啦，消遣一下啦， 就帮你按一下赞。 在消遣是来消遣我们吗？天哪，我怎么觉得有点宝宝受伤的感觉？ 我们不是故意引战，对不对？我要承认，我们是故意要引战的。这个社会就是喜欢看那个引战。 可是他们会不会没有听到最后？就是听到前面讲，又来了，就是又把，就是只是点开就关掉这样子。 无所谓啦， 没有听到最后。 好了，就消遣一下吧。 对，我们没有要引战哦，我们就是直接是投降。举白旗， 我们是投降，对对 对对对对， 他们是喜剧类的宝座，哎，哇哦， 我们不行，我们每天都在吵架，怎么当喜剧类的宝座啊？ 对，我们是那个仇恨类， 我们 如果有仇恨类的话， 也没有到那么有仇恨，怎么办？ 好了，这一集实在是超标，时间太多了。就是谢谢有听到最后的听众朋友， 对，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植树节哦，不管今天的天气怎么样，都是美好的。 好了，就跟大家说晚安啦，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